院士对其直白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，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。 相信改变未来，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-49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很满。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 来了您嘞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本栏目由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维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 88864417。德育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4417。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佟麟传》。 佟麟，巧遇刺弹剑侠，每个人教给他三招绝艺。佟麟这能耐啊，顿时就长了一大块。为什么叫《佟麟传》？以他为书胆，一个是有能耐，一个是人品高尚。你看人家佟麟能没出息吗？净吃小灶，把能耐学成了。四大名将告诉他，捉拿会宾和尚，为民除害。就这样，佟麟领命离开山神庙，赶奔金凤山古刹玉皇顶。他来还不是一个人，董乾董老剑客把手下这学生啊不算正式的徒弟，金背二郎郝文俊交给佟麟了，让他给海川当助手。您记住，这个金背二郎郝文俊可了不起，给佟麟帮了大忙了。二人结伴而行，就来到党僧岭。你说事儿多巧，正好会宾跑的事儿。这会宾穷凶恶极呀，就好像一头受了伤的野兽一样，一蹦多高，哇哇暴叫，正在口出狂言之时，佟麟到了他的身后，一拍他的肩头。会宾转过身来一看，哈，这不佟麟吗？他原以为佟麟死了，没想还活着。佟麟，你还活着，不错， 我同某命不当绝呀。惠斌，你记住这么几句话没有？该报未报，时刻未到，时刻一到，一切全报。你现在已经恶贯满盈，还不束手被擒，更待何时？惠斌一听，把秃脑袋一晃，呀呀呸！佟林呐，你不配在我面前说这种话呀！你有什么资格？要想叫贫僧束手被擒，你得捞出几勺来，是吗？那好，今天谁也不用，我佟林就奉陪你走几趟。说着话，俩人打在一块儿了，啪啪啪啪啪啪啪，这一伸手，狂风暴雨一般，各位高人相继赶到唐僧岭，一看是佟林，又惊又喜。那么佟林跟惠斌站在一起，大家心里都没底呀，因为这个惠斌太凶了，佟林的能耐未必能占上风。但是现在一看，想错了，就见佟林双掌运用自如，谈笑风生，没拿着惠斌当回事。也可能惠斌啊消耗的体力太大了，到了现在已成强弩之末，再遇上个佟林，相比之下就不行了。40个回合，惠斌一个没注意，佟林唰一转身躲到他身后，探双掌，现双指，就是大拇哥二拇手指头，两个手是四个手指头，一掐惠斌的肩胛头，左右肩胛头整个给掐住了。佟林一较劲儿，哎，坏了，这就是真督佛董瑞传授他给决议啊，叫截骨法。这一下把惠斌和尚两个肩膀的骨头环给解开了，惠斌能耐再大，双臂失灵啊，顿时就瘫倒在地，苦苦。众人往上一闯，啪，把惠斌捆上了。那惠斌疼的汗珠子顺着脑门都往下直滚，翻着大白眼根子，咬着后槽牙，看了看佟林，跟驴叫差不多，心里不服，可也没用了。众人围拢过来问佟林：“还穿吗？你这几天上哪儿去了？”佟林也没详细说，简简单单讲了几句啊，大伙也明白是怎么回事了。就在这时，树林里边有人弹奏一声：“海川，把惠斌抓住了吗？”佟林回头一看呢，四大剑侠董贤、闭目金睛佛江达、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、珍珠佛董瑞，四大剑侠也来到了。就在山神庙前放了四个蒲团，四位老剑客落座， 群雄过来拜见老前辈，然后分立两厢，把和尚慧斌给推上来了。慧斌得受审，大和尚抬头一看，完了，我命休矣。到了现在，威风一点都没了，双膝跪倒，是低头不语。这四位老前辈最痛心的是闭目金睛佛江达江老剑客呀，因为慧斌是他的徒弟，爷儿俩相处多少年呢？江老剑客把毕生的精力甚至都献给他了，能耐60-70%传授给慧斌，结果没看准人，教给他能耐越大，危害是越深。老剑客现在是痛心疾首，一看慧斌跪在面前，江达请示大师兄镇古侠董乾。董乾一摆手，兄弟，你的徒弟，你负责审问，好吧。慧斌，你现在还有何说？ 哎呀，师父，弟子我错了， 一步错，步步错，乃至走上绝路，我的所作所为是罪大恶极。不过呢，我希望老师给我留一条生路，我一定痛改前非，重做新人，老师慈悲。完了，完了，慧斌呐，你的所作所为不但国法难容，我们门户的规矩更不能容你。你想，你乃是一出家之人，六根清净，皈依佛门，理应当慈悲为本，善念为怀，可是你却反其道而行之，你把数百年清净禅林变成了杀人的战场，纵容你徒弟高飞夜入公馆，赤刀伤了人命，还把钦差大人年羹尧的二目给捉伤，你包庇纵容你徒弟为非作歹呀，得罪天下的剑侠。方才你说的一点不假，你的所作所为的确犯了不赦之罪，为师想袒护你也没有理由了。慧斌呐，按着咱们门户的规矩，今天必然是把你处死，别怨老师一狠心毒，是你自作自受。海川何在？在。海川呐，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，你借一口快刀或者一把宝剑，当众将慧斌斩首。 这 也同你一听，我怎么能干这事儿？ 你看我抓惠兵行，叫我抱刀当刽子手，这事儿万难从命啊！统领赶紧跪下，老剑客，并非弟子拒抗老人家之命。您看，在两军阵前行，这跟那情况不同，我实在下不了手，请老人家另选旁人。怎么？你还守妾不成？这两种情况，我的确有点守妾。统领，就冲这一手，你还不太成熟。好啦，那么各位，你们哪一个愿意报刀？你看，在两军阵前呢，跟惠宾都打红了眼睛的，恨不能打惠宾万剐千刀，把他砸烂碾碎都不解恨。你看现在情况不同啊，惠宾被五花大绑绑着在这跪着，你老师在上头坐着，你别看说话说的挺狠，这玩意儿与事实谁知道有没有出入啊？所以谁也不愿意报道。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面面相觑，一声不吭。姜老剑客把脸往下一沉，哎，怎么回事？我说各位，这什么意思？莫非你等认为老朽演戏不成吗？我就找不出这么一个勇士吗？言还未尽，有人嗷一嗓子跳出队伍。老人家不必着急，我来报道。众人一看，谁呀？并太岁张方。张方蹦出来了，来在金经佛江本初近前双膝跪倒。我说老剑客，我们大伙并非胆小怕事，就因为啊有种种的顾虑，所以谁也没吭声。其实宰个秃驴这算什么？他这话说出去脚里点失口了，在场的出家人很多呀。这些光脑袋和尚听完这句话，冲着张方一瞪眼，当然了啊，这秃驴他有好秃驴，有那个坏，这么说也不行。张方撤自个儿俩嘴巴子，失口了，失口了啊！我是指惠宾这一个人说的，跟大伙毫没关系。这一凶僧杀了有什么可惜的？别人不累得罪人，我不怕，我就是你老人家说的那位勇士，我愿意报道。你是谁呀？说半天您不认得我呀？我爹撇山先锋刘霞张子美，我老师八十一门总门长欧阳修，我师叔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，我叫并太岁张方啊。哦，好孩子，既然如此，你马上行刑，遵命。哎呀，拿锥子捅不像话，对不对？借把刀吧，我哪位的刀快？宝剑也行。最后，他把北侠秋田那把背手剑借过来，这大宝剑剑苗子四尺多长。一巴掌多宽，两道血槽四指宽的锋刃， 都出了汗儿。张芳把大宝剑拎着过来了，老人家我可要伸手了。好吧，回礼。方才我讲的，你自作自受。临危之前，你还有什么话说吗？惠宾是泪如雨下呀。师父，我还说两句，老师所说一点儿不假。现在我是追悔莫及呀。这就应了那两句话，天作孽有可为，人作孽不可活呀。我自己作孽，我把我自己坑了。各位千万别跟我挥宾学呀，我不但对不起我受印的老恩师，对不起武林同道，我也对不起我的家人。大哥，兄弟，我走了。他大哥谁呀？方奎呀，安良义士方奎，原来被惠宾困在罗汉洞，已经被人给救出来了，因此也在人群之中。你看那阵儿恨惠宾，现实的情况不同了，他哥哥也是掩面痛哭，泣不成声。听兄弟一说这话，方奎挤出人群，用手点指：方成啊，兄弟，你早早的上路吧，你的死给我们大家敲了个警钟啊，看来人必须得走正路，不管他有多大的能耐，要犯了众怒，不会有好下场的。兄弟，你放心地走吧，多谢哥哥。各位，我走了。老师，我走了。说着把眼一闭，脖子一探，姜老剑客把脸背过去，冲张芳一招手，那意思动手吧。张芳可真够狠的，把大宝剑高高举起，跳着高砍的，嘿。剑光一闪，是人头落地，把这凶僧给砍了。砍完了之后，姜老剑客吩咐就地掩埋，不能叫尸骨现天呢，在党僧领前挖了个坑，脑袋身子对在一块儿，找了一个皮匠给缝在一起，管怎么的是算全尸，用芦席卷起，葬于坑中。这些事就交给方奎了。管怎么的，人死不结仇，方奎往后还找来石匠，磕了铜碑给立在这儿了。不管什么人将来走到这地方，一看惠宾的坟墓在于此处，惠宾怎么死的大家都知道，给后人留个警告和座右铭。事情处理之后，四位老剑客这才站起身来，跟同林众人告辞。佟林心里热乎乎的，问四位师爷此次分别何时相见。四位老剑客说了：海川，你们不是查办剑山吗？啊，我们一再说过，